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又嚟听我讲呢个咧中西人民精神。好啦，咁而家我哋讲紧嘅题目咧就系讲紧一个中西文化精神嘅比较。咁呢个主要比较咧系做一个咧大方向嘅比较，所以大方向嘅比较咧就系讲紧一个西方文化嘅中心咧系呢个宗教同科学，但系中国文化嘅中心咧就系呢个咧道德同艺术。咁样就系讲紧呢一个咁样嘅文化精神的比较但是这个讲法里面呢，我上次讲过了，就不代表呢是中国呢就没有这个宗教和科学，只不过呢中国的宗教和科学呢发展出来的形态呢就并不是这个西方的一神的宗教，也都不是呢发展出呢西方的这种这样的科学精神中国都有很多这个实用的发明，但是呢不代表它就发展出这个西方的科学精神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个西方文化里面呢它的中心呢就是讲这个科学和宗教这样呢它们这个来源就很古老的了由古希腊开始一路发展到现在这样所以呢我哋嘅讲法就係话呢西方整个文化嘅发展由古希腊发展到而家可以话係呢个呢科学精神同埋宗教精神一个互相激荡嘅历史我哋睇返呢由呢个古希腊开始呢呢个已经有呢、这个所谓阿波罗精神这个代表理性的精神咁样呢由嗰度开始发展出呢啲咁样嘅科学精神但我哋睇返呢个希腊里面呢、这个毕达哥拉斯学派既系呢、这个讲呢个数理哲学但亦都系有宗教性呢、这个埃及文化一方面发明几何学亦一方面亦都有呢、这个呢宗教意识咁样咁样一路发展落嚟呢个就算讲到去现代嘅科学呢个研究呢个自然律都好呢个现代科学嘅自然律其实嗰个源头呢其实都系来自呢个希腊嘅宗教意识咁样所以呢度呢我哋睇返西方文化嘅历史呢可以话係呢个科学同宗教两种思想互相激荡嘅历史嚟嘅一路发展到而家咁样咁我哋睇返而家现代科学呢上次讲过呢有所谓呢个两种嘅动机现代科学发展到而家呢点解一路继续发展緊呢个科学呢而家仍然好崇尚呢个科学崇尚科学嘅发展緊呢个科学咁样科学呢研究科学有两个动机一个动机呢就是所谓知识就是力量的讲法是一个实用的动机这样呢就是这个发展科学呢就要掌握这个知识掌握这个知识呢其实呢就是要征服自然要在这个人间建立一个媲美天国的人国这个实用的动机至于理论的动机呢就不是说要建立什么人国不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美好的世界而是只是想希望发现这个自然的数理秩序很多科学家呢就是这个只是研究理论的不是一定在这个世界里面实用的研究理论呢就是这个希望发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数理秩序这个就是所谓理论的动机而这两种动机呢到近代呢这个亦都曾經同呢個宗教呢發生過一個好大嘅衝突啦但係到近代到咗現代嚟講呢呢兩種動機結合呢就形成咗個所謂應用科學發展出呢個工業革命咁令到人嘅物質嘅發明呢物質嘅生活呢不斷提高令到人嘅宗教精神日漸喪失咁呢個呢就係所謂我哋上次講過嘅呢個西方文化裏面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一個互相激盪嘅歷史好啦咁我哋呢就而家要開始睇嘅呢就係呢個西方個宗教精神同埋呢個科學精神裏面同呢個道德嘅關係係咩呢咁樣咁我哋啱講過啦呢個西方文化就是以这个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作为重心所以这个呢 西方文化裏面它亦都有這個道德精神、藝術精神，這些都有的，它都有。但是問題就是這個在西方文化裏面的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呢，其實呢就是由這個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所主宰的。咁呢個就係所謂呢個點解我哋講話西方文化係以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為重心個意思就係咁樣呢個咁佢嘅道德同埋藝術呢可以話呢係被呢個宗教同科學所主宰。咁喺西方文化裏面由中世紀到而家都係呢個道德教育嗰個責任由邊個負起呢主要呢是由教會負起的西方文化裏面呢中世紀固然整個中世紀呢這個是由這個教會所主宰的這個但一路發展到現在呢那個道德教育很主要呢都仍然都是靠教會的這個所以在西方文化裏面最令人感動的道德教訓就不是由這個道德哲學家講出來而是由牧師講出來這個道德教訓裏面那些經典的根據呢最主要呢就是來自聖經當然西方文化裏面當然有很多道德哲學家這個道德哲學家就會討論很多道德的問題這個但是就算是道德哲學家他們討論道德問題都好呢很多時候呢都是以上帝的信仰或者他們宗教的信仰作為這個道德的基礎來去討論的例如這個康德這個講這個道德形而上學由這個道德形而上學而建立一個自由和上帝的關係由道德嚟到去讲宗教咁样呢呢、這个康德嘅讲法呢就同传统嘅西方哲学家呢就有啲唔同啦咁样康德呢就是、由呢个道德哲学开始讲然之后慢慢呢呢、這个由道德哲学一路讲上去而證明到這個上帝講到去這個上帝的信仰所以康德的講法可以說是由道德而講到去宗教不過在西方哲學家傳統裏面這個並不是一個主流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異數這個並不是西方哲學家的主流這個仍不過都就算康德學派都好啦，到咗後來康德學派咧，其實咧亦都係相當重視呢個宗教嘅地位嘅。呢個講道德哲學咧，都相當重視呢個宗教嘅地位嘅。咁我哋睇翻呢個喺西方哲學裏邊有呢個自然主義嘅主張。自然主義咧就唔係由宗教建立呢個道德啦。這個自然主義的方式呢就不是由宗教去建立道德他們呢就不認為道德是上帝的命令自然主義呢就認為這個道德只是人各自謀取自己的私利的工具而已認為道德只是人謀取私利的工具例如這個霍布斯的講法霍布斯主張人性惡他認為呢人呢為什麼要有道德呢因為人呢要有道德呢才能夠謀取人的私利所以這個人的道德行為呢其實呢是人謀取私利的工具這個其中一種自然主義的講法另外呢也都有些人講道德的講法呢就是講這個認為道德呢是生物進化而來的社會本能這個有些西方有些著名的生物學家會這麼主張認為這個生物呢是會一路進化的進化到現在這個現代社會呢這個呢有種這個社會的本能這個生活生存的本能就是呢做一些的道德行為有些這樣的主張的這個這些都可以說是屬於自然主義其中一種主張這個 啊，但係呢啲講法啊，呢啲講法，呢啲自然主義嘅講法啊，呢、這個啊。啊，無論是想話講佢呢個係謀取私利好啊，還是係由生物啊進化而嚟好啊，嚇呢種講動物本能啊啊呢啲咁樣嘅講法啊，由呢啲咁樣嘅動物本能嘅講法嚟到去建立呢個道德咧，其實咧係唔能夠真正建立到呢個道德嘅根據嘅啊。自然主義啊，由自然主義而建立嘅一種道德觀咧。啊，其實呢就是希望可以由這個科學來到建立道德啊，這個啊我們看到呢，這個呢為什麼要說這個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啊，講這個道德精神呢，很多時候呢是由這個呢宗教的科學所主宰呢，我們見到啊，這個剛才講過啊，講道德啊，講道德呢好多時候這個啊，一個以前呢就會啊由教會所主宰啦，講聖經啦咁樣啊，自然主義唔係講教會啦，唔係講聖經啦，講人嘅啊生物本能或者動物本能啊，但係呢啲呢就係嘗試呢啊，就係由呢個科學嚟到去建立道德啊，建立一種道德觀啊，咁樣呢一種講法呢啊就是對反於傳統哲學家由宗教來建立道德，啊，即是這種呢就不是一個由宗教來建立道德的方式了，啊，這種呢就是嘗試由科學來去建立道德的方式，啊，好啦，這樣呢，所以這個在西方哲學裡面呢，講道德呢，很多時候呢，要是呢就由宗教去建立，要是呢就是由這個科學來去建立，啊，在西方哲學裡面都有一些啊唔係由宗教，亦都唔係由科學嚟到去建立道德嘅哲學家嘅，兩樣都唔係嘅，都有啊，都有啊，例如用現象學方法啦，啊，將呢個道德作為一種體驗嚟到去敘述嘅，將道德咧視為一種咧現象。作為一種現象我們要如其所如我們要睇返佢一個原本嘅現象係點樣嚟到去體驗佢，嚟到去敘述佢將道德作為一種道德現象嚟到去體驗同埋敘述將個道德呢種現象還原返為一種道德現象呢個所謂現象學嘅方法將道德作為一種藝術的直觀來到去看咁樣呢個又比較新啲啦近代嘅現象學嘅方法咁樣但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呢就唔係繼承近代西方哲學傳統嘅道德哲學嘅講法呢個即係呢種呢就唔係一種傳統嘅西方哲學嘅講法嚟嘅呢種其實係一種反傳統所謂反傳統呢其實就係回歸古希臘回歸古希臘回歸柏拉圖以詩歌歌頌至高善的愛慕的一種這樣的講法這個所以這個呢這個西方哲學裡面呢發展到近代呢我們發現呢很多時候呢講道德呢慢慢呢要又唔係由科學嗰度嚟到去講喇喎慢慢呢又回歸呢一個呢古希臘一個反傳統嘅方式呢、這個古希臘希臘裏面柏拉圖點樣講柏拉圖呢係對呢一個最高善呢有種愛慕呢、這個柏拉圖嗰個最高善呢係點樣㗎係形而上呢、這個係超越世間嘅向往㗎嘛呢、這個咁樣呢如果你要獲得呢個最高善呢你呢就一定要靠呢個死後之後呢你嗰個靈魂呢超升先至能夠獲得到呢個最高善咁所以呢個喺柏拉圖裏面嘅講法呢對呢、這個最高善嘅愛慕呢對呢個最高善嘅向往呢呢、這個呢可以話係一種宗教嘅情懷嚟嘅一種宗教情懷嚟嘅呢個但係柏拉圖嘅學生呢、這個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咧都好出名啊，呢個啊講呢個最高道德啊，但係去到亞里士多德講呢個最高道德咧啊，就對呢個神啊，呢個最高善咧就變成係一個神啦啊，呢個神咧係一個個理智嘅觀照啊。即是話呢講最高道德的話呢，你就要掌握到這個呢真理啦你要用這個理智掌握到這個真理咁樣，所以這個呢柏拉圖呢就比較接近呢用這個宗教精神來去講道德，而亞里士多德呢就比較接近呢用這個科學精神來去講道德咁，所以呢個咧，我哋睇翻呢個咧現象學咧，佢雖然係回歸古希臘，回歸去柏拉圖但係咧，其實咧都離唔開係用呢一個咧科學精神或者宗教精神嚟到去主宰呢個道德生活或者唔離開用科學精神或者宗教精神嚟到去講呢個道德嘅。咁所以咧喺整個西方文化裏面咧佢要講呢個道德問題講道德觀咧好多時候咧就冇辦法離得開咧呢個咧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所以我哋就係話西方文化裏面係以呢個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為重心而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咧，可以話係被呢個科學精神同宗教精神所主宰好啦，咁而藝術方面又點樣咧？頭先講過啦道德同藝術就唔算係重心啦因為呢個道德同藝術咧都可以話係喺西方文化發展裏面咧係被呢個宗教精神同埋科學精神所主宰所以咧我哋講西方文化精神咧，藝術咧係受到呢個宗教同埋科學精神主宰，喺西方藝術裏面例如呢個古希臘嘅藝術咁古希臘嘅藝術咧最出名就係啲雕刻佢啲雕刻係乜嘢就係啲神廟神像咁呢啲係啲宗教嘅事物嚟嘅一個古希臘佢最著名嘅雕刻咧都係為宗教而雕刻嘅咁樣唔止呢個古希臘中世紀時期嘅藝術建築嗰啲哥德式嘅教堂咁呢一種咁樣嘅藝術建築哥德式嘅建築佢哋用嚟起嘅係咩呀原來就係教堂所以你見到啦就係呢個呢為宗教服務㗎啦都係呢個近代嘅雕像近代嘅雕像呢都仍然係好多呢係用呢、這個古希臘或者猶太嘅神或者呢、這個呢聖經裏面所講嘅先知嗰啲作為題材呢嚟到去製作發展出嚟嘅咁喺西方繪畫裏面呢、這個宗教畫相當重要啦呢、這個由古代開始已經有啦係一個好重要嘅藝術作品人物畫呢可以話呢係直至近代呢先比較開始重視人物畫呢、這個山水畫就更加後期發展呢、這個最早發展出嚟嘅就係呢個宗教畫呢、這個所以我睇返呢個西方嘅畫嘅發展呢、這個西方呢個畫史嘅發展呢、這個咁呢係受到呢個宗教嘅影響呢係好大呀呢、這個被宗教所影響好啦咁樣西方嘅藝術又有冇受到呢、這、一個科學嘅影響呢都有㗎就係呢例如西方嘅畫呢佢好重視呢個光線嘅明暗重視呢、這個呢、那個光嘅來源喺邊度點樣見到呢嗰啲人同埋事物嗰啲個影成幅圖嘅構圖個景觀係點樣咁呢啲咁樣嘅講法呢 就是这个比较接近这个西方科学家观察事物的一种精神。好啦，咁样咧讲完话咧，我哋睇音乐啦。呢个西方近代音乐啊，就以德国嘅音乐最出名啦。呢个最发达啦。呢个咁德国嘅音乐家好多啦，大家都识好多啦。去德国旅行咧，好多时咧都系去嗰啲音乐家嘅故乡嘅参观啦。德国嘅音乐非常之发达。德国嘅音乐德国嗰啲音乐家佢哋咧表现出嚟嘅咧系一种咧奇慕之情可以话咧系宗教嘅赞美诗佢哋所写嘅音乐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咧有种宗教嘅情怀对呢个宗教有种赞美呢个所以音乐咧亦都好难离开宗教。好啦，咁样西方文学里面呢比较出名嘅最著名嘅系咩呢就系呢个悲剧呢个咁西方悲剧呢就以呢一个古希腊嘅悲剧呢作为代表古希腊嘅悲剧呢正正就系表现出人喺宗教嘅命运感底下嘅一种战略呢个西方嘅悲剧咧好出名我哋睇翻古希腊嘅悲剧咧佢想好多时候写嘅咧，其实就系呢一种咧系呢个宗教命运即系话呢个神预言咗你嘅命运会系点会系点咁咧人咧就喺呢个命运里边咧你点样挣扎都逃离唔到呢个命运因而有一种悲剧发生。咁样呢种咁样嘅讲法里面呢就係正正就表现出人喺呢个宗教命运感里面嘅一种战略。咁而呢个浮士德嘅悲剧呢就係表现出一种宗教性嘅无限追求同埋呢个理智嘅怀疑讲呢两者嗰个冲突呢个。宗教的追求和理智的怀疑两者互相冲突而产生悲剧而这个莎士比亚的悲剧呢就是这个很多时候会讲这个性格的悲剧啦这个莎士比亚 的性格悲剧这个讲啲英雄讲啲英雄呢其实呢佢自己性格呢係有啲问题咁样呢因为佢自己嘅性格嘅问题呢而产生一个悲剧咁另外呢就有呢、这个易卜生嘅悲剧啦易卜生嘅悲剧好出名呢就係、是、所谓社会嘅悲剧咁样呢佢社呢啲所谓性格嘅悲剧或者社会嘅悲剧呢相对地呢就比较难讲到去呢个直接同呢个宗教精神有关但我哋睇返呢个现代嘅梅特林克嘅悲剧就好明显呢就係呢个宗教嘅悲剧啦有呢个宗教嘅神秘主义气氛而呢个哈代嘅悲剧呢就无神论嘅盲目自然人生係盲目无情的安排的悲剧其实呢这些这样的讲法呢其实都是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和近代的科学观和这个叔本华的盲目自然观混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悲剧意识所以呢我哋睇返呢西方文学里面所讲嘅悲剧呢呢个呢其实呢佢哋係表示出一种呢其实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悲剧呢就是、因为你不应如此即係本来呢个人呢係一个好人或者佢係一个英雄好有呢个能力即係唔应该係咁样嘅你不应如此但係世所必然又不得不如此这个但是这个呢、这个发展故事的发展里面呢、这个命运的发展里面呢 勢所必然它變得要變成這樣，不可以不是這樣發展、啊、所以結果去到最後呢，它的個人意志呢、啊、都是要屈服、啊、屈服在一些、啊、超越它個人的力量裡面、啊、這樣於是就形成這個悲劇、啊、所以這些所謂悲劇意識呢、啊、其實呢是一個講緊一個個人和、啊、一個超個人、啊、兩者之間的一種呢、啊、緊張的關係、啊啊、悲劇意識就是一種、啊、個人他有一種自覺，我自覺我一 個體、啊、我應該要這樣應該要這樣、啊這個啊啊、但是呢他又跟這個超個人、啊這個啊、跟這個、啊、無論是這個命運、啊啊、上帝、啊、或者這個社會、啊、等等這個、啊啊這個的其他的原因、啊、其他一種力量之間呢、啊、作出一種、啊啊、這個、衝突、啊、所以這種緊張的關係呢、啊、形成一種、啊、悲劇意識、啊、那麼其實這個、西方文化裡面這種這樣的悲劇意識呢，正正就是呢由這個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所培養出來的、啊，宗教精神就是肯定一个客观的神，或者一个、啊、神秘的命运的安排者、啊、这个就是所谓宗教精神。但是科学精神呢就肯定一个客观事实是不可改变的、啊、这样、啊、这样即是这种呢就是这个所谓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啊、宗教精神呢讲紧、啊、这个、啊、一个上帝、啊、或者一个神、啊，他呢就安排了一個命運、啊、或者你不說他是神，總之是一個神秘的命運安排者，這樣安排你的命運、啊啊、而科學精神呢就說什麼呢？科學精神呢就說一個、啊、我們這個客觀事實、啊、就是這樣了，客觀事實是不可改變的、啊、有個客觀的自然律或者一個客觀的事實、啊、這個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啊、這個呢就是所謂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所肯定的內容、啊啊、咁所以這個呢在這個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影響底下、啊、就變成了、啊、講這個、啊、上帝意志、啊、安排這個命運、啊、或者講這個事實不可改變，人在這種宗教精神和科學精神的肯定底下呢、啊、這個人認為他自己應該得到的他得不到，他應該得到的命運他得不到、啊、他應該得到的安排他得不到、啊、他以為他可以逃避的命運、啊、他逃避不到、啊、那這種呢就是所謂、啊、主觀的自覺屈服於這個客觀事實、啊、於是這個形成這個悲劇、啊、這個啊、咁呢個呢就係、是、所謂呢個呢、啊、悲劇意識啊，呢、這個啊呢、這個呢、啊、就係、是、命運悲劇啊嗰、那個所形成嘅情況啊呢、這個啊。咁另外頭先亦都講過所謂社會嘅悲劇啦，呢、啊這個社會嘅悲劇呢就係、是、個人雖然呢好努力去、啊、掙扎啦呢、啊這個，但因為好多社會嘅原因啊，兩個大家族啊，這個的鬥爭，個人無法改變啊之類咁樣啊，或者這個社會的氣氛啊，社會的制度啊等等 啊因而呢令到個人形成悲劇啊。這種所謂社會的悲劇呢是個人主觀屈服於這個客觀的社會結構啊，這種叫社會的悲劇啊。而性格的悲劇呢就講個人主觀屈服於這個客觀規定的性格啊，這個啊這個、即是你個人、啊、你想怎樣想怎樣，但是呢因為你的性格、啊、是、啊、決定了、啊、是這樣，你的客觀的性格呢、啊、規定了你的命運一定要這樣發展，所以無論你怎樣掙扎呢、啊、你都不能夠離開你這種這樣的、啊啊、性格的規定、啊、因而形成悲劇，這個叫性格的悲劇、啊，咁所以呢個所謂性、啊、規定嘅性格呢係、啊、呢、這個啊點嚟嘅呢就係、是、啊先於個人自覺而存在㗎喎、 啊，即係佢比個人自覺更早存在啊！呢、這個性格點？呢、這個點解啲咁樣嘅規定啊？性格咁我唔知嘅喎、啊，一早已經喺度嘅喎，先於呢個自我意識啊而存在嘅喎，呢、啊這個嚇係、啊、遺傳嚟嘅喎，係個遺傳規定咗我的性格嘅喎、啊，啊，所以呢啲講法咧都可以話係嚇主觀屈服於客觀啊呢、這個啊。啊，咁樣呢個西方文學裏面呢，呢、啊這個除咗呢個悲劇之外呢，仲有其他形式㗎，例如呢個小說啊、詩歌啊呢啲咁其他呢、這個咁唔同嘅藝術範疇啦，呢、啊這個啊咁、啊、樣呢無論係唔同嘅文學形式都好啦、啊、都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潮流、啊、一個就係寫實主義、啊、或者叫自然主義、啊、一個叫浪漫主義喺、啊、18、19世紀時期啊，咁樣有好多呢個文學家啊講嘅都係呢個所謂浪漫主義啊。浪漫主義咧就係、是、對呢、這個、啊、無限者或者對呢個超越者嘅嗰種讚歎咁、啊、所以咧浪漫主義咧個精神咧可以話係一種宗教精神啊。而另外一種咧就係、是、呢個所謂寫實主義啊。寫實主義咧啊就係、是、咧對呢個現實咧啊做一個詳細嘅描述。咁、啊、所以呢個咧寫實主義嘅精神咧，可以話係一個、啊、科學嘅精神咁、啊啊、所以呢、這個、啊、浪漫主義咧，就係、是、呢、這個、啊、由呢個宗教精神所鼓舞，而寫實主義咧可以話係由呢個科學精神所激發咁、啊、所以我睇翻呢個西方啊呢、這個文學藝術裏面咧，佢嗰個發展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啊，佢都係被呢、這個、啊科學精神和宗教精神所主宰嚇，呢啲講法咧，我哋都可以喺呢個西方文學史裏邊嚇揾到啲啊唔同嘅根據。好啦嚇，咁樣咧，今日我哋係講到呢度，下次繼續啊，多謝大家。